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8月，《论语》孔夫子。述而，第五，第一章。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朋。”第二章。子曰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。”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第三章。子曰：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图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第四章。子之焉居，深深如也，夭夭如也。第五章。子曰：甚以无衰也，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。第六章。子曰：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。第七章。子曰：自行数修以上，吾未尝无秽焉。第八章。子曰：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，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第九章。子时与有丧者之策，未尝饱也，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第十章。子谓颜渊曰：用之则行，舍之则长，唯我与尔有事夫。子路曰：子行三军则谁与？子曰：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，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十一章。子曰：富而可就也，虽执鞭之肆，无义为之，如不可求，从无所好。十二章。子之所慎，衰，战，济。十三章。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图为乐之自于斯也。十四章。冉有曰：夫子为卫君乎？子贡曰：诺，吾将问之。入曰：伯夷叔齐，何人也？曰：古之贤人也。曰：怨乎？曰：求人而得人，又何怨？出曰：夫子不为也。十五章。子曰：反书食饮水，屈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，不知而富且贵，与我如浮云。十六章。子曰：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。十七章。子所雅言，诗、书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十八章。社公问孔子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汝昔不曰，其为人也？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耳。十九章。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民以求之者也。二十章。子不与怪力乱神。念一章。子曰：山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念二章。 子曰：先生得鱼鱼，还颓其如鱼何？念三章。子曰：二三子，以我为饮乎？吾无饮乎耳。吾无形而不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念四章。子以四交，文、信、忠、信。念五章。子曰：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善人无不得一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。无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念六章。子钓而不刚，亦不涉数。念七章。子曰：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智之，知之次也。念八章。互相难欲言，童子谏，门人惑。子曰：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为何甚？人杰即以进，与其竭也，不保其亡也。念九章。子曰：人远乎哉？我欲人，斯人至矣。三十章。臣斯拜问昭公知礼乎？孔子曰：知礼。孔子退，依乌马骑而进之，曰：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吾为同姓，谓之吾孟子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乌马骑矣者。子曰：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萨一章。子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贺之。萨二章。子曰：文莫无由人也，公性君子，则无谓之有德。萨三章。子曰：若胜于人，则无其感，亦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为云而已矣。公西华曰：正为弟子不能学也。萨四章。子疾病，子路请祷。子曰：有诸？子路对曰：有之。累曰：祷而于上不神之。子曰：丘之祷久矣。萨五章。子曰：奢则不孙，俭则固，与其不吞也，宁固。萨六章。子曰：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萨七章。子温而立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论语述而完。